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风势逐渐增强，下周中期有大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松屋村。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有意外，龙尾松屋村。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港岛嗰边公众活动嘅封路啦。咁而家西隧去港岛方向嘅石塘咀出口、中环湾仔腰道西区出口、干诺道西去西环方向。介乎水街至到西边街一段，德辅道西来回方向介乎朝光街至到西边街一段，以及系花园道介乎下亚厘北道至到金钟道一段咧，亦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咧，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西同埋皇后大道东咧，亦都系仍然有封路措施。咁喺港铁方面，而家港岛线嘅西营盘站系封闭，系暂时关闭嘅。咁啊，港铁嘅列车咧系暂时唔停呢个港铁嘅西营盘站。咁乘客请尽早预先计划行程同埋使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另外，港铁咧而家上环站附近因为有公众活动，咁而家上环站嘅 A 一、C、E 二、E 四同埋 E 五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可以使用其他嘅出入口进出去上环站。电车方面，来往屈地道电车厂至到天罗里之间嘅一段电车服务系暂停。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而家交通繁忙，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红隧方面，港岛和九龙入口的交通都是暂时正常。在路面方面，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近联合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观塘警署。至于较早前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比较繁忙的交通，现在就回复正常。在新界方面，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沙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锦绣花园。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妈咪煮饭啊？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喂 Kitty， 如果要代表敏感时刻送一份礼物俾学生开学，你会送啲咩啊？ 茉莉，我想送啲好光嘅笔俾佢哋。 咁敏感？ 吓、啊，荧光笔啫，间屋市好有用噶。 哦，咁我哋买齐晒咁多只色送俾佢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俾每一个家庭。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月三十一号，呢度系寻常是认真做。 哎呀 ，hello， 又见到你哋啦。 系啊，呢度直播室入面咧，有思培啦，有阿乐啦，仲有莫莉。 系莫莉你好。 系，冇错啦。咁啊，今日咧，我觉得最啱就系开一个题嘅，因为咧有一个朋友仔就唔喺度啦。 你最好朋友嘛？喂，有冇发现咧？除咗咧阿思培系暗恋阿乐之外 咧，唔好乱嚟啦。 阿乐又暗恋思培之外咧，你有冇发现？哦，嗱，我问阿乐先，唔好问思培。你有冇觉得咧？阿思培同阿迪神咧超 friend 噶， 其实系噶， 我成日见佢哋两个一齐翻嚟噶， 系噶， 系啊， 都俾你知道。 即系所以咧，我成日觉得，如果就算我系暗恋阿思培嘅话咧，佢同阿边个咪就地下情咯。 诶、你唔好撇清界线啊！有讲人哋，人哋已经有未婚妻。 讲翻佢啦，系唔好介意啊，阿嫂系。 喂，男女之间系有真友谊嘅，我觉得呢个世界系。 所以我想问一下，迪神同你系咪真系最 friend 嘅朋友咧？ 最 friend 嘅朋友啊，哇！喺呢度讲啊，我哋要决定剖开我内心啊， 系啊， 唔系都 friend 嘅，但系 你试过寻常时俾人访问咯？ 冇啊， 未啊嘛， 好紧张。 今日嘅特别嘉宾唔知道， 系啊，唔系我觉得系 friend 嘅，但系呢个世界有冇需要分最 friend 同埋 friend， 即系好 friend， 即系要分 grade 咧？ 有， 但除咗猪朋狗友，我会分同好朋友会划分之外， 系 我又唔会分话最 friend 或者最最 friend 或者系一生中嘅。伯乐咁样， 但你都会有几个朋友，一定系你一生最 friend， 你无论点都两胁都插住把刀咁样去陪佢， 上刀山落油锅咁样噶嘛， 系咯， 咁、哦、都有嘅，咦，睇嚟大家都有、啊， 梗系啦，唔系同迪生咯，但系 咁 OK， 咁冯迪生属于边种 咧？我会嘅，有啲咩事嘅话咧，我系会帮手嘅， 即系帮冯迪生手。 系如果系咁嘅话，即系代表 会唔会帮你手？你冇谂过？ 我唔知道啊，系、哎、算啦，计咁多噶啦 ，friend 嘅嘢唔会谂呢样嘢噶嘛？ 吓唔系噶，会嘅，会有失望噶嘛。 都是嘅， 但我成日觉得，我觉得你好怕迪神嘅、哦。 我覺得你差啲喎， 我梗係差啦，我最細噶嘛嚟到呢度，梗係差啦。嗱，我拍正常，但你兩個拍咗好多年，已經拍咗成兩年噶啦嘛，之前。但你好似好驚佢。 即 係 你話 partner 啊嘛，拍檔咗兩年。 我反而覺得佢唔係驚迪神，佢好就迪神，佢好錫迪神。 係。 係我呢短短呢幾個月裏面我睇到嘅嘢嚟嘅。係。你有冇諗過你已經縱壞咗佢咧？ 冇喎、啊、，friend 嘅嘢係包容係應該噶嘛？ 呢啲就係嗰啲咧教壞個仔嗰啲啊嘛。 係啦。 哦，你係教壞個同事嗰啲同事，咁係咪咧？你係咪真係好就佢咧？ 唔係啊，你哋都好包容噶喎、啊。 唔係噶，我忍唔到噶，你見我肥過佢，佢繼續喺度擋啫嘛。 唔係，我 feel 到大家心中好有愛嘅。 嗰人唔喺度嘅時候，你即刻話佢。 我嬲咯，我唔喺度嗰日，你都冇講我，講咗兩句啫。 有啊， 就係話我男，我屈我壞思培個男朋友。 咩屈你啊？真嘅喎呢單。 唔係。 佢都话唔系啦， 唔好乱讲。 讲翻嚟的 确系啊，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 仲有咩讲咧？ 唔系啊，你同佢点解会咁 friend 啊？ 因为我哋成日拍嘢啊嘛，即系我成日都要做节目，即系我哋 partner 嘅 partner 嗰啲嘢 系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要夹唔同嘅嘢啦，咁亦都要了解一下对方，你先知道你个节目点样做得好噶嘛。咁同埋一齐度桥啊，日久就生情系正常嘅。 系嗱，今日就寻常事就认真问。系啦，你有冇试过失望过呢？ 因为佢 对朋友， okay. 如果你想问佢嘅话，我唔介意。好啦，咁我帮你问啦、 啊。 你有冇对迪神失望过呢？嗱，唔关我事啊，呢条问题迪神听到嘅话，佢自己问嘅咋。 咁喺呢一个 moment， 点都答冇噶啦，梗系 都话 认真问咯、啊，而家系。 嗰啲真心話大冒險嗰啲 friend 啊， 咁你就講啦。 我覺得呢個世界公平嘅， 係 我哋輪流答， 好啊， 冇理由淨係我答嘅，係咪先？ 我唔介意啊，你想拋我，我唔驚啊，你知我唔驚啊呢度，我驚啲咩啊？ 冇你有咩未見過啊？ 咪係咯，我答先都得。 係咯，咁點咧？ 咁你答先啦， 而家問緊你啊嘛， 你答先啦。 好，有冇失望過？我估都冇嘅，都冇嘅。 但系佢系好细声讲， 系啦， 心虚， 好失望。其实思培嗰啲答案咧，永远都系好安全、好健康、永冇死嗰啲答案嚟嘅。 唔系，不过佢个人系咁大爱嘅，我识咗佢咁耐，所以我咧觉得呢个妹系抵锡嘅，系啊， 多 谢，我系锡嘅， 多谢，我会努力啲工作噶啦。 佢乖同勤力嘅，但系咧，即系佢就系嗰啲慈母咯， 系 啊， 系， 同埋觉得佢系咯， 同埋我个人胆子比较少啲。 同埋佢其實奇怪咧性格同埋諗嘢， 因為我月亮星座係水瓶座噶，咁所以咧諗嘢係好有自己 的。即係你話全世界水瓶座都好怪嘅諗嘢？ 唔係唔係，呢個特徵嚟㗎， 思維 係啊 係 啊， 獨特思維。 所以諗嘅嘢會同其他人有啲唔同，所以大家唔好見怪。 你堅決否認啦嘛，係咪？即係對阿的神係冇乜嘢嚇，唔係好怕佢。 哎呀，一定講朋友啊，你又跳去邊度通啊？ 唔係講緊的神嘅咩？ 點解跳曬嘅？ 唔係就講的神同佢嘅朋友關係，咪你同佢嗰啲愛情？ 係咯，就係有冇失望？即係真係冇失望啦嘛，你係冇新嘢俾落嚟啦嘛。 哎呀，唔好再逼佢啦。 思考裏面冇咯，咁你哋有冇 啊？係啦，咁啊，你講先啦。 我都係有教識咗咁耐，識咗十年㗎咯，至少。 咁點咧？ 實會失望㗎，有好多嘢都失望。咁你都見過㗎啦，即係有啲嘢。 嗰次買帽啊，同阿 係啊， 斌仔 係啊，即係我 打鬼帽 信任佢，跟住佢反而就令到我即係將呢個傷心換咗做呢個絕情。我幾唔開心啊！你知唔知啊？ 哇，傷心與絕情。添啊， 系啊， 咁样 hurt 一个女人好大镬噶， 系啊， 会报复噶，通常 咁又唔会，我双子座噶嘛，你估系你咩？ 我唔会，我双鱼座一样大爱，我冇啊。 咁但系咧，即系有好多嘢都系嘅，即系佢咧，即系我对佢会失望嘅，不过。佢叻嗰樣嘢係咩呢？佢好識氹人嘅， 會氹翻你。 佢一粒湯圓嚟嘅，佢真係會明知你爭啲著嘅時候咧， 就俾翻粒糖你。 你而家喺邊啊？食咗嘢未啊？我仲諗住買嘢俾你食啊！即係佢就會令到我團伙就，即係佢好識，佢好識用呢一樣嘢咧拿捏我嘅情緒啊！ 乜其實女人都係好瘦噶，所以我成日都唔明點解男士話女人好難明白。其實我覺得女人好簡單。 好啦，剩翻少少時間就去歌啦。阿樂你咧？ 我 系啊，你讲真心话，如果唔系到我讲你真心话噶啦。 嗱，讲真嘅，识咗阿的神就四个零个月到啦。佢初头咧对我都觉得几恶噶啦。嗱，首先我有好多嘢做得唔好啦，初头嚟到系咪？咁佢好努力咁去鞭策我做嘢啦。咁有时咧，即系譬如我记得佢叫我剪啲 trailer， 你都见到噶啦，喺个 group 度我 send 咗三廿几四廿条出嚟，都系 冇咁多，冇咁多，系啊，冇壮大。 咪嗱，呢下我唔帮你啦。 嗱，二十条以上一定 有冇二十条啊？ 开头十条八条啫。 嗱，十条八条之后咧。佢就 嗱呢樣嘢，我幫的神講公道説話啦。 佢係話每條話呢條唔得啊，阿樂，你再做多五條出嚟啊。好啦，我再做多五條出嚟之後，都係未得。阿樂，你試下再整多五條出嚟俾我揀啦。係啦，咁樣一路揀一路揀，但係唔緊要，我真係抱住學嘢嘅心態。我想講咧，而家咧經過的神嘅 訓練啦， 訓練之後咧，我真係剪吹啦，好咗好多，覺唔覺先？ 唔覺 真。好啦，去歌啦，而家讲完系啦，即系唔系讲真嘅，即系慢慢咧，的神咧，而家见到我咧，又会氹我啊，点啊，乐乐你好嘛，即系叫乐乐啊，双两只字啊，好似氹女仔咁氹我啊，咁嘅时候我觉得，唉，算数啦，咁样吓，咁啊，的而且确跟你又学到几多嘢吓，咁啊，好 ，OK 吓，师兄嚟嘅佢系 师培去歌啦， 好，系时候啦， 好虚伪啊。 微风离愁云有百千寸，便再要坊间走远。活像情感，世像余温，只需一起吹过暖，只差一世的抱怨。诚恳离甜言会有多远，也但求可心软。若同情深，亦是情感，至爱离崇拜多远，还是越近错越远。你所给我，其实未吻过我，不清不楚，想显得伟大才甜蜜错，承认是个普通人。从来爱我比爱你多比劣魔，我所给你何尝没有差错，没有你怎可听到祝贺。明明是对好心人，越爱越错。 好，四点十七分呢个时间，阿乐同大家讲讲天气啦。出边就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嘅。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咁请注意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5:30，出门口咧记住要带遮啊。 慈悲占有你，恋爱很短，炫耀自我还未算。你所给我，其实未吻过我，不 错，想显得伟大才甜蜜错，承认是个普通人，从来爱我比爱你多，比劣多，我所给你何尝没有差错，没有你怎可听到祝福，明明是对好心人，越爱越错，一意一心等于要伤，比谁挨得多，一味牺牲想把关系上锁，谁唱情歌，你所给我其实未吻过我，不敢错过，假装很快乐才孤独过，承认是个普通人，何叫爱不够理解可爱多，我所给你何尝替你想过，难施舍都应得你许可，其实是对苦心人，没对没错，或者想太多，或者所爱非我，离神圣有多远，这距离如风筝将断一段。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陈尚志，认真做。 头先讲到咧，点解会讲友情呢，其实系想问下大家，如果你真系要同呢一个朋友断绝关系嘅话，要你啊同呢个朋友断绝关系嘅话，你要用几多少钱呢？ 用吓钱？ 冇错，即系你嘅情与义系咪真系值千金咧？究竟几多少钱你 先？我知几多少钱就会收买到我？ 一至几多少钱先？个数系 冇所谓，总之呢一个朋友咧，你 系值几多少钱啦？ 系啦，一个星期见最少两次嘅嘅关系嚟嘅。咁而家话俾你听，我俾呢嚿钱你，然后你就唔可以再同佢做朋友。 啊、不如咁啦，我哋又讲冯迪生啦，用冯迪生计啦。因为呢度既然有一个就系、是、同冯迪生超好朋友嘅，咁我睇住冯迪生大嘅，一个完全唔识，仲要之前有牙齿印嘅，咁啊三个唔同范畴嘅。 咁啊冇牙齿印， 计下呢条数啦。 我好喜欢迪神嘅而家， 系咪啊？ 系啊， 我喜欢迪神， 佢有老婆都系咁话噶啦，吓、 啊、喜欢迪神都令我同师培多啲啊。 迪神， 嗱你讲噶，你讲噶。 咁啊，俾瞄咗佢啊！仲 大我哋咁多个啊！ 系嗱，你阿莫莉咧系偶像，我不嬲都讲噶啦。我一入港台已经偶像噶啦。 快啲，有冇人播妆？ 系点啊，思培吓？ 几多钱啊？同迪神嘅关系要决裂。 几多钱啊？ 系啊。 嗱，可以好平嘅啫，同迪神。 打个岔，喂，不如咁啊，喂 ，Vincent， 我哋监制。嗱，如果咧迪神咧一个价钱嚟嘅，要你同佢断绝关系，俾你，你会拣几多钱？你就选择可以同佢断绝关系。 其实咧友情系无价嘅，咁绝交亦都系无价嘅，咁我可以免费去 提供。喂，你同我一样啊？平 翻嘅， 我系好平啫。阿 Vincent 阿监制系免费喎，就成。 拜拜， 即时 我哋会努力工作噶啦。 系啦，喂，讲翻先，咁即系其实我真系好平都得噶咯。嗱，都要少少钱嘅，我又未至于免费咁衰嘅。 你唔可以听我哋讲嘅，你要自己衡量。 真系自己衡量嘅。嗱，我觉得500蚊得噶啦。系啦， 咁少 500蚊得噶啦。OK， 我哋就算唔系朋友都好，我依然可以继续翻嚟。 系啊， 依然继续翻嚟同佢好开心咁开咪噶。 几清啊，真系 真系好爱的神噶。系好，咁你咧吓，莫莉， 你问我咧， 600 嗱，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咧，冇乜嘢，即系好容易就会令到我可以同一个人决裂噶啦。总之嗰一人咧，一踩到我嘅底线，仲要系踩几次嘅话咧，我系会好伤心， 我应该都差唔多 啦。但系同一时间咧，因为我系一个 個極度心軟嘅，呢個係真嘅。我就算係以前同我決裂咗幾唔知幾年定六年咁樣啦，跟住佢會打翻電話同我傾偈之後，我又同佢 friend 翻，而家最 friend 嘅朋友。我好簡單嘅，即係因為我個人好雙子座啊，即係你頭先喺度講清楚啊嘛。係。我三分鐘熱度嘅每一樣嘢都，我嬲人都 嬲人都係三分鐘熱度。 係啊，我今朝早好惡咁鬧完你，我夜晚對你冇嘢。 三分鐘係冇嘢。 係啦，我諗阿樂應該 feel 過，而阿思培係見證我點樣對住的神啦。 係嘅。 咁即係幾多錢啫？可以。 所以我係話俾你聽，如果錢嘅話對我嚟講好緊要，所以我要好多錢。 系先会同佢决裂。 的神嘅话唔使钱就可以决裂噶，因为我以为你话要几多少钱去买一个朋友翻嚟。 你不如咁啦，如果的神嗰 part 你好多钱先会同的神决裂，但系决裂完之后咪 friend 翻咯，你好易 friend 翻噶嘛，同佢咪赚一笔先咯，咁样可以。 规矩上系咁嘅， 你真系唔识做生意嘅。 钱系紧要过的神嘅。 系啦，系啦，我500蚊同佢决裂完之后可以 friend 翻嘅，真系。 哦，500蚊就太少啦。 你咧？你几多钱啊？ 我20万啊。 哇！ 哇！點解要剩咗啊？一個 friend 喎，20万係好少喎。 的神喎， 的神做喎， 唔係你其他 friend 喎。 咁其他 friend 可能再多啲咧，友誼對我嚟講好重要噶嘛。咁其實對於阿莫嚟講都係噶。你而家幻想一個你最重要嘅朋友，咁你覺得係幾多錢咧？我唔諗的神啊。 嗯，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諗我真係多多錢都唔制，除非你可能俾1000万我咯。 嗯， 係啦。 哇，1000万啊！ 1000万， 咁其實 friend 對嚟講，所以係好重要啊。 分翻一半俾個 friend 咯。啊，唔係，可能500万到咯。嚇，500万至1000万啦。 覺得好啊，究竟有幾多個 friend 可以攞嚟買啊？ 思培成功將個波直接交翻俾莫莉。 因為其實而家500万咧，唔係真係好多錢嘅咋。 係啊。 你買一棟樓，你分分鐘你買啲靚啲都未必買到。 唔夠添啦。 咁所以其實而家啲錢嚟講咧，真係好難，即係好難先至話喂。夠你使咁樣，所以如果友情嘅話，我覺得真係唔係一個咁嘅數目咯。咁你點解問我哋呢個問題呢？ 因為話說咧，有一個研究就講到啦，咁因為其實你同平時同朋友 social 啦，係會帶一啲嘅幸福感俾你噶嘛。咁究竟呢啲嘅幸福感將佢量化咗嘅話，其實係值幾多錢咧？原來啲人話咧，一個星期最少見兩次嘅朋友啦，真係要完全同佢斷絕關係，嘅話咧。最少要超過500蚊每一日，即係話一年大約係乘翻365日，等於 15万，15万咗係咪啊？15万啊，唔係150万應該係，係咪咧？ 500跟住乘幾多啊？ 365，好明顯大家係 百幾萬 數底啦。18万啦，18万，系啦，2000几，系啦，咁因为咧，其实佢话嗰种幸福感咧，每日同 friend 见面嘅时候咧， 要 500蚊 先可以 replace 翻， 唔系，系令你开心啦，咁嗰个开心就好似你平时执到500蚊咁嘅感觉， 哦， 系啦，咁但系呢个研究系外国嘅，咁每个地方大家对于钱嘅感觉都会唔同噶嘛，咁佢哋就 系 话有一个好好嘅 friend 咧，大约值500蚊，即系好似执到500蚊咁啦，你同佢相处，咁所以呢，原來莫莉對於朋友的感覺啦，或者對於朋友重視友情的事是更加大的。 其實最重要是樓市現在很貴的。不關如果啲樓友情事啊， 啲樓平啲就唔係咁計， 係啊，就唔係咁計 嘅。其實頭先因為就係講的神咋，其實我咧我絕對唔會出賣朋友嘅，因為錢。 算啦，去藝亞咯。 唔係啊，每個人都有個價嘅咧。 我個價幾多啊？ 你個價幾多啊？ 算啦，唔好睇啦。 即係要講， 我哋聽新聞啦，即係阿樂呢啲嘢信過。 常认错拣错某种人，时常自己踩进了黑暗，遇过太多密云，非密云那叫祸不单行，从前为爱慷慨都不能，连长浩劫若留下悲愤，也给我练成宝分，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洗劫。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来年爱 小点伤，小点很计较，捐几滴血，好过在谷底再跌。太孤寒，由语俗语所说太孤寒。从前任意挥霍那好看，做过太多善事，收获时会吃掉心的狼。情人若要伤我，我怎防？明明被你绝情地生疏，我难道没有权当？有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细意。有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血，只怕亦难逃一劫。还愁傻再低至一次，来年冷冰冰孤零零，不再有一身热血，省到令诸君咋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批市民分别占据湾仔、金钟和中环多条道路，他们身穿黑衫往西环方向前进，沿途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的口号。大批戴口罩的人士在中环文华东方酒店对开占据一段干诺道中，用雪糕筒自设路障，亦都有人在马路的石博上用黑色的颜料写上辱骂警察的字句。一批原先在铜锣湾怡和街一带聚集的市民响应呼吁，经轩尼斯道往湾仔方向前进。由于人数众多，占据了轩尼斯道的行车线，不少市民沿途加入。人群途经湾仔修顿球场的时候，占据轩尼斯道的东西行线。另外，原先在修顿球场参与宗教集会的市民亦都往中环方向前进，同在遮打花园聚集的人群汇合。环球大厦对出的东西行车线都是游行人士。有参与游行的市民说，政府不回应诉求因此出来，他不认为是冒着风险，亦都不担心政府会引用紧急法，但不会硬碰硬，如果警方出动水炮车就会回家。亦都有人表示，相信大家都明白法律风险和责任。有市民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期望警员有良知，不要制造白色恐怖。警方在观塘拘捕两男一女，介乎16至30岁，在他们身上搜获一把长约20厘米的刀，一批用作制造粉尘爆炸物等致命武器的原材料，面罩和护甲等，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清晨大约5:30巡经油塘村富塘楼对开的时候，发现两男一女形迹可疑，想前截查和拘捕他们，案件交由东九龙总区重案组跟进。 港鐵表示，由於上環站附近有公眾活動，為保障乘客和員工安全，多個出入口暫時關閉，直至另行通知。要關閉的出入口包括 A1、C、E2、E4 和 E5， 乘客可以使用其他出入口進出上環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天气唔稳定，风势较大，骤雨渐转频密。下星期中期有大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嘅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但系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观景台嘅中线有意外，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观景台嘅中线有意外，龙尾喺黄大仙中心。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港岛嗰边公众活动嘅封路啦。咁而家西隧去港岛方向嘅石塘咀出口、中环湾仔绕道西区出口、干诺道西去西环介乎水街至到西边街一段、德富道西来回方向介乎朝光街至到西边街一段、花园道介乎下亚厘北道至金钟道一段、金钟道西行、怡和街西行、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干诺道中来回方向以及系下角道来回方向咧，而家都系封闭噶。另外，轩尼诗道同埋波斯富街交界，同埋德富道中以及系北打街嘅交界，亦都系有道路受阻。港铁方面咧，港岛线嘅西营盘站继续系关闭，列车咧都系唔停西营盘站。咁而喺上环站附近，因为有公众活动，而家上环站嘅 A 一、C、E 二、E 四同埋 E 五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可以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咧进出去上环站。咁而电车方面，来往屈地道电车厂至到天乐里嘅电车服务继续暂停。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暂时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和去北角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就暂时正常。在路面方面，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另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近希福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观塘警署。咁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同埋南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嚟紧开学咯，送啲咩俾啲学生好咧？ 送个头盔俾佢啊？ 唔系啊嘛， 头盔系认叻嘅时候用嘅， 加多个护目镜俾佢。 吓、啊，你又嚟？ 护目镜咧系用少啲电子产品，提醒我哋要好好保护眼睛啊！ 最紧要俾埋个猪嘴佢噃， 呢、這个冇得拆啦啩？ 呢、這个猪嘴啊， 锡啖你嘅同学，咁啊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俾每一个家庭。 寻上司认真做， 逢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翻到嚟寻常事认真做啊！喂，问大家阿莫莉同埋阿思培啊，即系今日咧喺直播室度呢三位啊，我就阿乐啦，系啦，我想问你哋咧， 好尴尬你， 你哋咧对上一次食公仔面系几时啊？ 一个星期前， 一个星期前啊， 我好羡慕你啊！我咧最近因为减肥咧，跟住之后我有成个半月冇食啦。 哇， 系啊， 好难忍噶， 个半至两个月咯。 哇，好犀利啊！ 咁你平时食咩咧？ 唔系，我好想食啊！跟住最后尾我都系逼自己唔好食，跟住煮啲好难食嘅嘢俾自己食，跟住之后逼自己唔食咯。 阿莫，你有冇一个感觉咧？就系、是，譬如我哋细个嗰阵时啊，即系譬如我哋出去食啲 台嘛，我咁所以我咪减肥咯。 我寻日上台就即刻减肥啦。 系啊。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时间极速减肥嗰啲人嚟噶嘛？ 你做到嘅呢、這个系有成绩嘅，近排 系你哋氹到我好开心啊！ 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冇种感觉就系咧细个食嘢就食极都唔肥啦？咁、我哋就会好中意去食啲好嘢啦，就觉得咧食呢个即食面咧就好差。但你觉唔觉而家开始减肥之后咧，你食啲好清淡嘅嘢之后咧，你食即食面咧就好似食紧放题或者自助餐咁样，好开心嘅咧？ 我不嬲都會有噶， 係咪啊？ 平時都會噶，我好易養嘅個人真係，我好中意食即食面嗰啲人嚟嘅，因為我一有即食面食咧，我癲咗噶，因為我知佢好肥，所以我平時唔好敢食。 係，但係而家出咗啲即食面咧，唔係油炸嘅。如果真係要揀嘅話咧，大家可以揀一啲非油炸嘅會好啲咯。 係， 因為我都好為食嘅。 點解你會一個禮拜前食咧？食得好少嘅你係？ 唔係啊，算食得多啦。一個禮拜之前喎。 一個禮拜之前食過，即係你每個禮拜就係食一次。 都唔係必然嘅，不過嗰次真係冇飯食，但又唔想煮得太複雜嘅話，咁咪煮個方便面咁樣咯。係啦，咁但係我都會嘅。如果 keep fit 嘅話咧，我盡量少食一啲即食面嘅，因為調味粉又好肥啦，跟住個面又好肥啦。咁、但係確實開心嘅，食垃圾食物特別開心嘅。 你中意食到嘅程度係點啊？ 咁又唔係好誇張喎，我估同薯片差唔多。對於你嚟講，薯片、雪糕定即食面，邊個重要啲啊？ 即食面、薯片跟住雪糕， 当然系。 但其实薯片同雪糕系一样。 哇！ 唔系，但如果再谂深一层嘅话，三样都一样。 O K， 正常嘅。 我一忽忽嘅，我嗰段时间劲想食即食面咧，我 day day 都好想食。我嗰段时间好想食雪糕，我 day day 都好想食雪糕，薯片都系咯。我系一个咁嘅人嚟。 咁加埋朱古力咧？ 朱古力唔係太多， 咁好彩。 朱古力反而唔係太多，但朱古力雪糕又好中意食嘅，越濃味嘅越中意，或者朱古力味嘅嘢飲，我好中意。 哇！ 但係我想講咁多樣嘢裏面，我最耐即係炒開啲啊！我好耐冇飲過朱古力奶我好中意飲，極度中意飲，但係我極度唔敢飲，因為我覺得佢嘅肥係肥過直即食面食兩碗至三碗咯。 咁又 兩碗咯，兩碗咯。 個感覺啊， 係因為你諗下，你飲一包奶咁細包，但你食個面，起碼你都有飽肚嘅感覺。 咁啊係， 我好唔抵 咯。阿莫係澱粉控嚟噶嘛？之前嗰幾集同佢講過。 啊，又細心喎、啊，記得喎、啊。 即係啦 ，friend 嚟噶嘛。 你查下啫。 咁真係記得嘛？係啦，即係阿莫係嗰啲同我一樣，都係噶，冇飯唔得。同埋我個人咧有個缺點咧，就係咧我冇澱粉質會冇力噶。 嗯， 係啊，即係有時我哋呢行咧成日夜晚黑做嘢噶嘛。咁譬如如果一肚餓起嚟咧，我係唔可以食啲普通嘢做宵夜嘅。即係就算你俾只雞俾我都好啦，我會寧願食一碗即食面或者食一碗飯，我先至有嗰種精神同埋有種體力。 咁你寧願食飯啦，定係食即食面啦，定係食一啲麵包薯仔嗰啲啊？ 哦，咁食飯嗱，如果我個排位咧就係飯係第一啦，第二就係即食面啦，第三。啱先至系面包啊、薯仔嗰啲，甚至唔系好食面包添。 嗯，我系三样都系同一样 level。 系，咁其实 好多啲 option， 多啲选择。 咁唔系啦，但系三样都劲肥啊嘛，我都唔可以食得多嘛。但系一定要拣，我一定会食面包多啲咯，感觉上面冇咁肥啊嘛。 哦，咁啊系，同埋多啲选择啊嘛。 嗯， 有嗰啲多啲谷物嗰啲就会比较好啲。 咁今日讲猪想讲咩咧，阿乐？ 嗱，今日咧就系想同大家探讨下即食面嘅健康问题啦，系咪？其实你哋有冇而家你会唔会发觉咧食完即食面之后细个冇乜嘢噶？而家食完一碗之后咧系会滞啊，同埋咧开始嗰啲里边嗰啲所谓味精啊，真系会影响到你个人嘅，即系你可能真系会口 乾啊，或者係有啲另一啲唔舒服嘅感覺，你哋會唔會有咧？ 唔會， 唔會， 係 都係好開心嘅。 係完全而家係覺得有陣時咧食一隻嘅時候咧係唔夠添嘅。 係 食一隻唔夠， 有陣時會㗎。 即食面 係啊， 即食一包都唔夠。 係啊，有陣時會飲埋湯。哇！你知唔知而家有啲好細，同埋有啲明明大包嗰啲，哇！佢價錢可能即陰啲陰啲，加你一毫兩毫嗰啲，但係其實個面入邊縮細咗㗎。係， 果然係食得多啊！你先發現， 尤其是個杯面啊，話俾你聽，我就發現點解我食唔飽嘅，跟住我覺得點解我大食咗咁多，跟住我再睇撞個鬼，佢吊高咗中間咧凌空㗎，跟住個面個餅喺上面嘅杯上面㗎， 咁都俾你發現。 其實即食面都好多煮法㗎喎，即係所謂有健康又唔健康啦。不如我哋要分享下點樣煮先啦，呢、這個。哦，想問下思培喎，思培又好似好健康咁㗎嘛？ 我睇落去健康啲啊嘛，都會嘅。我會煲公仔面嘅水咧，同埋我飲湯嘅水咧係分開嘅，係啦。咁但係注意翻有一啲嘅即食面咧，佢啲粉係要煮嘅。咁、你睇翻唔同牌子咯。咁但係健康我又唔係真係太健康嘅。你食得即食面都唔多健康㗎啦。 嚇啱啊！唔好諗咁多啦，係食就食啦，係咪？你會落啲咩餸落去煮咧？ 落啲咩餸啊？落蟹柳咯，煎只雞蛋， 係 跟住另外整啲丸咯，整餃子咯。火腿好少嘅 ，depends 屋企有啲咩配料啦，都系嗰啲啦，或者落两条菜咯。 哦， 系啊，你咧？ 啊，我自己嗱，我自己有一个特征嘅就系、是、咧，我系煮公仔面咧，我系唔中意煮淋佢嘅，我一定要好硬好硬咁样食嘅公仔面， 生食啊嘛。 啊咁啊，未至於生食嗰啲係嗰啲咩媽媽面嗰類， 係 啦嚇，咁啊唔好，我一定要係煮到佢好硬嘅，係啦，即係其實我落水之後咧，我三分鐘基本上咧，我就可以上碗噶啦。同埋我食一個公仔面嘅時間咧，大概都係用三分鐘至五分鐘左右，即係你咁樣食咧，先食到公仔面嗰種感覺啊，嗰種味道啊，快硬。 你的人生好急促喎、 啊，都幾噶，食公仔面就要急促噶啦。 但你明明頭先講緊話食公仔面有幾唔健康喎，點解突然間問咗我哋點樣煮嘅？ 因為講埋個煮法先啊嘛。頭先你所講嘅真係其實我諗真係可能你最唔健康啊。你自己會點樣煮 咧？我真係好唔健康嘅，因為我成日聽人講話有層蠟噶嘛，即係有個坊間嘅道聽途說，就話啊你第一浸咧就要煮咗啲蠟佢，咁跟住之後咧你就先要好似師培咁攞第二個煲水煲咗佢再煮湯咁樣上啊嘛。我試過曾經都諗住係咁樣要求高地食嘅，但係往往我每一次咧個面都一定會淋曬。咁呢個其一，其二嗰樣嘢唔知點解個感覺係淡啲。 係啊。 第三，我覺得好懶，即係我個人懶，跟住我寧願 一次過倒曬落去。 係。 同埋咧，覺得要連埋嗰個臘食先至有嗰種即食面嘅感覺，係咪 啊？但係其實臘乜鬼啊？一遇水都熱，咪都溶啦。 其實你 但係你 feel 到係熟啲嘅啲湯， 咪係啊，熟啲先好味啊， 正啊嘛。 嗰啲湯如果淨係啲湯分溶咗咧，係淡淡地嘅，你要連埋嗰陣麵粉嗰陣味一齊食咧，那個湯先好飲。 喂，其實你講咁。究竟你想讲啲乜嘢咧？ 好嗱，转头啦，翻嚟同大家分享下啦，点样去食呢一个嘅公仔面系健康啲嘅？我先问咗你哋点样食先噶嘛，我先知点讲噶嘛。 我头先等踢你啊，喂，你话讲坏处咁啊？ 阵间见。好啦，下昼嘅4:45啊，外边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嘅。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5:30。 世界定会酷热，倘可苦涩，难跟他变态，对现实怎么睇都不会。心理愉快，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智慧，思想他人难偷取，软弱无力全是坚忍的证据，灵魂内有信仰抢不去，这种抢非也许比你畏惧，想保无邪之躯，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可以 战败不可收买，信任会失败，从来未信牺牲尊严竟可跳出魔界，斗命长多出街，怪物来不必见怪，无论天路会崩坏，方向未会被活埋，残梦归于乌有，还有这心态，想最后善良留在世界，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自 林义文的新歌《最后的信仰》，转头继续寻相思认真做。 寻相思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相思认真做。 咁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嗱，头先听咗思培同埋莫莉啦，讲咗佢哋食公仔面嘅自己嘅个人唔同嘅嗜好啦，咁样嗱，咁大家都知道啦，食公仔面咧健康极都有限嘅啦。咁其实咧嗱，首先咧我哋唔好忽视咗一个公仔面嘅可怕程度。咁我哋见到啦，其实公仔面本身佢系面粉嚟嘅啫嘛，但你谂下，佢可以将一啲面粉呢啲物质咧，去放喺个包装里边咧。一年兩年，甚至可能你擺十年咧，佢個狀態都係咁樣嘅噃，咁佢唔會爛嘅喎。咁點解會係咁咧？就係因為佢本身佢經過一個油炸嘅成分，就好似阿莫莉所講啦，佢將一啲化學物品去封咗佢嘅表面啦。嗱，嗰啲係咪蠟唔知道，要自己再 carry 翻。 制啦，肯定就 係啦，類似咁嘅嘢啦。所以其實咧，公仔面佢本身咧係一樣精製食品嚟嘅。好啦，咁先講精製食品嚇，精製食品食完之後會點咧？嗱，其實。精製食品最容易做導致咧，就係第一樣就會令血糖飆升啊！所以點解咧食公仔面會咁肥嗱？其實我哋睇到食公仔面佢本身佢個卡路里唔係好多噶嘛，其實係二百零個卡路里啫嘛。但係點解食公仔面會咁容易肥咧？ 個湯嗰啲味精 啊，一來係個湯，冇錯；二來係個澱粉質啦，三來咧就係佢本身已經係澱粉質，再加埋佢個精製個過程啊，令到佢一食咗落去之後，令到個人個血糖飆升得好快，即係所謂嗰個 GI 值啊！我聽你敏感時刻嘅，你好似都係講。类似咁嘅嘢噶嘛？ 我唔记得啦。 系啦，升糖值啊嘛，嗰、那个嘅。 我唔 记 得 啦。系啦，偶像系啦，我听你嘅。好，咁、嗰个所谓嘅升糖值咧，咁就首先会令到人好肥啦，系啦。咁啊，讲少少食公仔面啊，道听途说翻嚟嘅一啲唔健康嘅嘢啦。咁就首先其实佢会导致我哋营养不良啦，同埋好容易导致一个人黐肥嘅。 系 啦。咁好啦，咁嗱，頭先就聽過大家食公仔面嘅煮法啦，咁其實就有少少健康啲嘅煮法嘅。你哋覺得你哋如果好啦，如果我叫阿莫，你整得健康啲，你可以點整？ 就咁落半包味精咯，唔好落曬咯。但我唔得噶，我唔中意食淡味嘅嘢噶，同埋我食即食面就係因為我就係想佢濃味啫嘛，咁所以我唔會接受到噶呢樣嘢。 係，即係就放少啲調味料啦。係 啊，唔會噶，我照放。 或者要健康啲，啲人直情唔落調味料咯，咁食。 你冇用啦。 佢想食个面啊嘛，即成面个重点系个面啊嘛。 你肯定你忍受到，乜嘢都唔落。 如果要健康嘛，啊、不过其实咁样不如唔好食啦。 你不如唔好食啦。 系另一样嘢嘅，我会食即食面嘅时候，我只会落个味粉，我而唔落个包油噶。 嗯， 我不嬲都唔落个包油。 好香噶、啊， 唔中意噶我，因为我不嬲唔系好中意食油嘅嘢，即系我唔中意食到啲嘢系有油浮面嘅。我无论打边炉嗰啲，我成日片走晒啲油，我成日俾人闹。喂，你片走晒啲油，冇晒味啊，煲汤。跟住，但我坚持嗰啲嚟嘅。 诶、欸，咁呢样好彩，咁就起码唔会即系唔系样样致肥嘅物质自己都中意食啊嘛。 系啊， 即系等于有啲朋友唔中意食零食嘅，我系觉得佢超好彩，同埋佢 系 好羡慕佢嘅。点解可以唔中意食零食咧？ 系、嗯，我唔食嘅，真系。 你唔食零食噶？ 真系唔食嘅喎，呢、這个系啊，你好，你羡慕下我啦。 似呢边羊毛添， 系啦， 羊毛嘅。 唔会啦，我觉得。 诶，唔会嘅，我边度吓，边度边度亲亲阿师培啊，吓咁 Ellie 近嘅师培吓。 同埋我觉得可以加多啲菜嘅，即系转移话题。 呢个系 OK 嘅，好啦，嗱，即系讲几个就系、是、报道里边就可以健康啲食公仔面嘅方法啦。咁其实头先师培都讲过噶啦，就系、是、咧可以留意包装，就尽量去拣一啲非油炸嘅公仔面啦。咁点解系非油炸咧？咁首先就系因为其实你炸咗，虽然你食公仔面你未必会食到一浸油，但你炸咗之后咧，其实咧佢个饱和脂肪酸咧，同埋个热量咧，系会比一般嘅淀粉质咧，其实提高咗系百倍以上噶啦，已经系。 同埋油炸啊嘛，好、okay? 多都系。 系啦。 咁你油炸吸晒啲油落个面嗰度。 系啦，咁你食嗰啲油炸嘅咧，首先就最影响嘅就系乜嘢咧？就会容易引致心血管嘅疾病，即系啲脂肪咧，佢匿咗喺你个血管度咧，你自己都唔知道。系啦，咁其实大家都讲得好好啦，头先我哋可以放少啲油啦，呢、這个系阿师培头先讲过啦。咁、 啊、 其实、啊系争啦，对唔住， 搞错人啦， 系 冇嬲，三分钟后氹翻阿莫，等我系啦，咁啊可以少啲落嗰个油啦吓，咁、啊、就油，首先咁油系一啲饱和性脂肪啦，呢、這个。 咁你今日搞啲咩俾我哋睇咧？ 嗱、啊，今日咧嗱，转头先系啦，嗱，好快会系啦、 啊， 会煮公仔面你食嘅系啦。咁啊，头先都讲过放少啲调味粉咧都好啦。不过师培可以留意一下就系咧，可以落多啲菜啊，嗯、或者呢啲做餸啦，系啦咁样。 做咩重复我哋讲啲说话啫？ 冇 啊, 你不如整嘢俾我哋食仲好啦。 证明 我做咩要学我要整嘢食咧？ 吓、 啊、吓、 啊，即系 踩 过 界系咪？ 好出色啊嘛， 系啦。平时我整嗰啲嘢食，你觉得嫌唔好味啊？我下次整啲再好味啲俾你食，睇你点。 唔使讲出嚟。啦呢啲系啦，咁同埋咧系啦，食面嘅时候记住就唔好饮埋嗰啲汤咁样。好啦，咁有见及此咧，今日咧其实呢个方法咧就系、是、小弟喺网上面揾咗个食谱啦。咁其实我自己亲证嘅系用咗，我差唔多用咗一年噶啦，都用呢个方法嚟食嘅。 我以为你是用咗一年去研究呢个食谱， 咁啊唔系，我系冇咁伟大嘅。 系啦， 好啦，不如咧 嗱，而家咧我见到咧，即系嗱，首先咧呢 part 录嘅就我哋直播室入面唔食得嘢嘅， 当然啦。 咁我就见到有个兜咁。首先个兜我唔知道咧，阿乐咧有冇洗到嘅？咁跟住之后咧就将一个面系冇加任何嘅味精啊啲，就咁搵水霎过，跟住冲晒，总之就系冇味嘅一个面啦。跟住就加咗啲蚝油，加咗啲麻油落去，系啦。跟住又唔知攞啲咩出嚟，哦做胡椒粉，我好似碗仔似， 系 咯，又唔系嘅，唔会加蚝油嘅，咁啊食。 我想起嗰隻炒面嘅 係啊 係咩嗰個牌子 呢喺呢、啊、個印尼嗰度出嚟㗎嘛 係啊咩、啊、另外一隻香港㗎 哦仲有 紅色包裝有個膠盒嗰個呢、 哦、我知邊個係啊有公仔㗎嘛係 啦 跟住我而家見到呢我就覺得佢會好口臭嘅因為點解呢 我落咗生蒜啊、 哎、我知佢似咩啦佢似我哋平時食嗰啲呢撈撈啊十蚊三包嗰啲呢即係入面有啲魷魚有紅腸嗰啲呢街嗰度買係啦、 啊 啊、又用紅油用油用蒜頭佢根本上就做緊呢一樣嘢。 係喎、 啊。係啦嗱。咁呢就只不過分零鐘冇出到聲啦已經完成啦。咁其實今日呢就整咗個撈公仔面俾兩位食嘅。咁相對就健康好多啦。咁我個材料頭先阿莫你都講過啦有蠔油啦少少嘅蠔油少少嘅蒜蓉胡椒粉同埋麻油撈埋一齊呢就食得㗎啦。咁呢轉頭我哋就會社交平台嗰度啦，就講一講下大家食完，我哋三位食完之後嘅感受，咁啊想睇下佢哋嘅試食之後個結果係點咧，就可以上去睇下啦。 灵感也沉默了 笑，才会睇烦恼尽量忘掉。疑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责，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喝水，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位于雷宋海峡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风，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风势较大，骤雨渐转频密，下星期中期有大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封路的安排。现时西隧去港岛方向的石塘咀出口、中环湾仔绕道西区出口、江乐道西去西环方向介乎水街至到西边街之间一段、德辅道西来回方向介乎潮光街至到西边街一段、花园道介乎下亚尼北道至到金钟道一段、江乐道中来回方向、下角道来回方向和告士打道来回方向，以及是金钟道西行、怡和街西行、皇后大道东去金钟道方向，以及是坚尼斯道和波斯富街的交界，以及德辅道东与北打街的交界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的。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在港铁方面，现时港岛线西营盘站是已经关闭，列车也是不停西营盘站的。另外，由于上环站附近有公众活动，上环站 A1、C、E2、E4 和 E5 出入口都是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请你使用其他的出入口出入上环站。另外，也请你预早计划行程或者是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在电车方面，现时来往屈地道电车厂至到天乐里之间一段的电车服务需要暂停。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红隧来回方向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观景台较早前因为有意外，咁虽然意外清理好啦，一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去星河名居。 科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希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嘅车龙排到过去喇沙利道。咁另外咧后少少亦都系车多嘅，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芜湖街。观塘绕道同埋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网仔路。反方向近住南边围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2，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0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驾车前不要饮。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唉，我早就知道唔可以请游客做嘢，但嗰阵谂住悭钱，咪请咗几个揸住行街纸嘅人嚟搬货咯，点知都系犯法嘅。搞到要罚钱同坐监， 非法入境者无论有冇行街纸，都唔可以喺香港工作。呢啲非法劳工同佢哋嘅雇主都犯咗刑事罪行，可被判罚款同监禁3年。 二台通识60秒， 三色蕉又叫灯笼蕉或者甜蕉，虽然佢哋有唔同嘅颜色。不过其实都是属于同一个品种，只是有不同的成熟程度。不同的天然色素令到它们的营养价值都有分别。例如红蕉就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番茄红素、胡萝卜素、铁粉、钾等等的营养价值，可以提高免疫力。而当中的蕉红素是抗氧化营养物，可以抗衰老。黄蕉就可以防止血管病和降低胆固醇，有助预防高血压、心肌梗塞或者脑梗塞的血管疾病。橙蕉就可以缓和皮肤过敏，并有效抑制黑色素形成，可以改善雀斑、老人斑等的皮肤问题。由于青蕉是未成熟的，它含有的化学物质是会令人胃部不适，所以胃部不好的人就要多加注意。 声音演绎刘晓静， 二台通识60秒。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好啦，寻上司认真做又翻到嚟啦，直播室里面咧就有莫莉啦、阿施培啦，仲有我阿乐。哎，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冇？你哋两位应该都曾经有中意嘅男仔啊，虽然我知两位系单身噶， 你都有啦， 系咯、 我中意嘅男仔， 即系讲女仔， 哦 okay, 男仔你冇中意过咩？ 啊，是但啦，唔紧要，我中意的神咯，系啊。 哦，点啊？跟住咧 ，OK， 好， 都好窒晒， 明明 即系我觉得见到咧，即系眼前有一对情侣咧，即系互相喺度咧，即系嗰啲叫咩啊？打情骂俏啊！做乜啫？你兩個 哇，好亂講嘢，莫莉係。 O、okay, K， 好嗱， 又推埋的神出嚟咁樣， 破壞我嘅 market 啦嚇。 好啦，嗱，唔問呢咁 personal 嘅嘢住啦，淨係講下嗱，譬如你心裏邊有一位咧，自己比較愛慕嘅異性啦、嗯，或者總之你中意嘅人啦，你覺得佢陣味係點嘅咧？ 啊，實香 嘅喎， 係咪啊？ 或者就算你聞到臭都好，唔知點解你硬係會個對佢容忍力係大好多嘅喎。 係 呢個係真嘅喎，因為咧我中學嘅時候咧真係嘅睇咗一個嘅即係中意一個男仔啦，咁啊好中意打籃球喺學校入面咧係嗰啲籃球精嚟嘅，跟住咧成身都係汗啊，件衫都係汗啊，我真係會夠膽咧揸住佢件恤衫咧就會攞去 攞嚟聞。 哇！你啲口水啊，我真係中意人啊， 因為好激動啊！ 啊！ 真係喇喳到你啊！你唔好以為我中意你咁入容忍你先得嚇。 唔係，我中意你啫，係啦。 吸曬口水先啊！ 喂，即係阿莫佢會攞人哋打完籃球佢啲男仔件衫嚟聞啊！ 你黐線啊！變態嘅，唔係啊！呢啲誣衊我啊！跟住就係咧，會攞件衫咧，真係會幫佢咧攞去洗手間嗰度揾水沖下佢啊！嚇 咁好嘅你， 跟住再攣翻乾件衫，即係我會唔介意會接觸到佢啲汗。我一中意一個人嘅時候，我係會即係。一来我不会觉得有阵很劲的味道，就算有哇佢好臭嘅都好啦，我是容忍到嗰啲人嚟噶。 你细细个就好贤淑噶咯，系嘛？ 又唔系噶， 但系对住中意嘅人你会咯， 系对住就会咯，但系喺屋企嘅话系舐舐到咧，即系干物女嚟噶咁样。 唔系咁睇人啊，咁都正常嘅。 如果 OK 嗱，你完全会唔觉得中意嘅人嗰阵味系臭啊？就算好大 会臭，会臭，会臭，但系我会忍容忍咯，会容忍自己忍。但系如果对住其他人嘅尺度系远好多嘅，即系譬如好似头先咁啦，阿龙， 我系啊， 捋啖口水过嚟嘅时候咧，我应该喂。喂，核突！ 你有冇睇到佢？即系你哋睇唔到阿莫头先望住我眼神系几凶恶噶？ 系啊，核突到咧，哪吒到咁样。即系但系如果我中意嗰人唔小心弹咗滴口水过嚟嘅时候，我就觉得哎呀， 补身添啦，就成 你咩啊？下昼节目你补咩身啊？你啊，合家欢时段嚟吓， 系好 系啊。咁啊，即系会觉得诶，搵纸巾抹咗就算啦，唔会咁多嗰啲怨言啊咁样咯。 哦， 都系嘅。喂，但我覺得咧，因為可能我好彩啲啦，我中意嘅人咧，唔知點解係都有噴香水嘅習慣嘅，咁、所以又未試過係好濃烈嘅味道喎。但係我覺得係有一陣與別不同嘅味嘅，即係我 feel 到覺得啊，呢、這個人嘅味道係特別吸引我嘅。 嗯，係。 如果佢臭嘅咧， 好臭、啊。 即係如果佢勁臭，仲要狂噴香水咧？ 咁如果係臭味嘅話，可能我未必會鍾意佢喎。 係 係，你諗下喎，如果我聞到佢係臭味嘅話，咁我已經對佢有反感啦，咁點會鍾意佢呢？ 仲有啊，可能因為我有一個嘅癖好㗎，即係雖然我個人好喇喳好污糟， 係臭味， 唔係我接受唔到自己有臭味㗎。我聞到自己有少少汗味咧，我已經覺得我好避開人噶，我好驚人哋覺得我臭啦。但係其實可能我嗰種即係譬如可能當之前啦，咪成日出面有好多户外運動嘅，咁跟住滴曬汗咁樣，跟住你實會可能架底嗰啲實會有少少汗味咁樣噶嘛。跟住我喺廁所聞到嘅時候咧，跟住之後咧我就會避開所有嘅人咯。跟住而一早預先地已經話俾大家聽，我話喂我好臭，我覺得我自己好臭喎咁樣，即係我會講明先，而希望人哋唔會介意呢件事咯。 哇，其實咁樣仲好，我覺得你補咗個底啊嘛，咁就算人哋覺得你哇真係臭喎，咁但係都唔會出聲，或者佢已經有心理準備閪啦。 我講咗先， 係啊，呢招 OK 喎。 呢方面我同阿莫好相似喎。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去咗呢個海物公園嗰度玩啊，跟住我玩玩下咧，我個 friend 話個身有陣汗味喎。咁點解會有陣汗味呢？就係原來我件衫唔記得咗洗，跟住咧我塞咗落個櫃桶裏邊，跟住再攞翻出嚟著，佢噏咗件衫。咁跟住咧，好啦，嗱呢個真係唔小心啦，我都好怕自己身上面有味。跟住我做咗一個動作就係咧，因為我真係忍受唔到自己個身有味出嚟啊。跟住我即刻去嗰精品店百幾二百蚊買一件 I Love Hong Kong 嗰啲衫咯。照著咯， 你而家唔好成日亂著喎。 咁係係 睇翻啲顏色先。 哦，咁樣係係係，但係愛香港係真嘅，所以呢個係我同阿莫相似，就好怕自己身上面有陣味咯。係咯， 哇！咁你都算係幾好嘅男孩子嚟嘅，因為咧以前有一啲 friend 咧，我唔知你哋身邊有冇呢咁樣嘅人啦。是做完運動之後咧，佢會專登行埋嚟攬住你嘅，或者絲毫掂你。就係、是、有啲男仔打完波啦，成身都係汗噶嘛。喂，我話你好多汗，唔好行過嚟。跟住佢就 咁，如果你好中意佢咧，都係唔好行過嚟。 咁啊，咁唔同嘅， 係咪啊？ 中意嘅人啊嘛， 係 你都會俾佢行近啲咯，但其實都唔係好中意噶啦，因為立黐黐啊嘛。有時咧，而家大熱天時行出街都係噶啦，有時即係都幾逼噶嘛條街，輕輕嗨到人哋嗰啲濕立立咧，你會覺得 好辛苦。但係我好彩嗰樣嘢係咩咧？直播室入面咧，即係阿師培阿樂啦，甚至乎的神都好啦。對我嚟講，我覺得你哋唔臭嘅。系，即系对我嚟讲算系啦，算系劲嘅，系好彩嘅事嚟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已经算 OK 噶啦，因为我身边做嘢嘅人都唔系臭咁样嘅，你哋三个都值得一赞。咁我哋阵间首歌翻嚟讲下，究竟点解你问咗我哋咁耐啲臭味啊？ 你有你抱头春水，趁其 我哋除咗会担心出汗出到成身湿晒啦，咁但系第二样就系落雨咧都会搞到成身湿晒嘅。咁出边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咧有狂风雷暴噶。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93%，咁就注意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啱啱变咗就系今晚嘅8:30，系啦。咁咧所以出街咧，除咗出汗会件衫会湿都好啦，吓记住带翻把遮啦。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 ，Dixon 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好啦，咁點解頭先咧就問大家對人一個人嘅味道嘅感覺係點啦？但原來咧就係有個研究係證實咗咧，就係話咧原來咧人咧中意一個人咧，其實好有可能，甚至唔係好有可能啊，原來係一陣氣味而中意一個人嘅噃，認唔認同啊？呢樣 我覺得會認得中意嗰人嘅味就 走， 係啦，即係譬如嗰個人，每一個人一定有獨特嘅味嘅，我成日都講再加上就算用香水嗰只香水同一個品牌都好啦。噴咗喺唔同人嘅身上面咧，係會有唔同嘅味出嚟嘅。呢個係我亦都好肯定嘅嘢嚟嘅。咁跟住我會聞到而認到嗰個人嘅香水。我個鼻係比較靈嘅，即係我成日都講嘅，即係阿瓊啊、嚴瓊啊，佢無啦啦喺廁所走翻上3樓咧，跟住到我去廁所嘅時候，即係我哋廁所喺2樓噶嘛，我已經喺廁所已經聞到，喂、嚴瓊啱啱去完廁所出嚟啊，咁樣 狗嚟 嘅。係啊，我真係聞到。跟住我上到3樓嘅時候，見到嚴瓊，我話：你啱啱去廁所嚟，你點知㗎？聞到你就味咯。你咪黐黐線㗎，佢又唔知道自己噴嗰陣香水大味喎，即係我係會聞到同埋認到嘅， 好誇張 啊！係啊，我中意嗰個男仔嘅味道，我亦都係會聞到，亦都會認到嘅。仲要嗰個味道係你會知道，哦，係佢啊咁樣咯。每一個人嘅味道我會認到㗎。 係嗱，點解會講緊呢一方面咧？頭先上半部分就係因為咧，原來咧人咧係會有一種特別嘅荷爾蒙啦，而我哋咧如果聞到一個咧同自己 match 嘅人嘅味咧，其實咧就係、是。證明了我哋聞到佢嘅荷爾蒙嘅味，即係咧原來係我哋個基因咧，或者係我哋個免疫系統咧，係同佢相配合噶。咁所以咧，我哋點解會見到中意嘅人咧會聞到佢陣味咧？就係、是、因為原來我哋嘅基因已經話咗俾我哋聽，原來佢係一個同我哋相配合嘅人啊，個免疫系統啊，即係我哋可以造就更好嘅下一代出嚟，所以你就會去中意佢啦。而因為嗰陣味。 哇！但我覺得有分嘅，因為有啲人咧，佢真係好大陣味，而係每個人都聞到嘅，咁所以嗰啲咧應該係例外嘅。不過你頭先講到話，我聞到嗰個人嘅味道嘅話，就係、是、因為我俾佢吸引住啊嘛，啲荷爾蒙會唔會係我聞到佢啲味，然後中意佢嗰陣味，先至代表我俾佢吸引住咧？ 嗱，呢個咧我自己都唔知道，好難講，係啦。但係咧，佢個研究咧係咁樣講嘅，就係話攞咗一個比喻，就係話 你哋喺街咧有冇见到，譬如两个主人拖住两只狗啦，叫佢哋一行埋一齐，咪会首先闻下对方先嘅。即系好多时佢哋唔系一见就即刻打交即刻嚼噶嘛，系会闻咗对方先噶嘛。跟住闻下闻下之后咧，就会开始有两个反应啦。一就系好开心，两只狗揽头揽颈啦。第二咧就系两只狗开始胡啦，跟住胡就系咬。原来咧呢一个咧正正咧就系讲咗动物咧身上边佢会可以闻到对方嘅味，跟住闻完之后咧会 feel 到究竟大家系啱唔啱大家嘅嗱，唔知呢个说法系啦，解唔解释到头先思培所讲嗰样嘢啦？ 我又觉得唔。啊，都可能係嘅，因為頭先我都講，就算佢噴翻同一個品牌嘅香水都好啦，真係我都會 feel 到係唔同嘅。咁好奇怪嘅就係我有陣時可能只係中意嗰一隻香水。係 啊，我正想講呢樣嘢咯。我有時聞到啲女仔嗰啲香水啲味咧，就算佢噴同一隻咧，其實喺我眼中都係好似有少少差別。 係，或者再簡單啲講啊，有陣時而家咪好多鋪頭，你會聞到佢嗰種出自佢自己品牌嘅香水嘅，覺得哇好香啊咁樣。但係你入到去問我係咪中意曬入面所有嘅人咧，我又唔會嘅、哦，我會好清楚知道，我只係中意呢陣味咯。咁所以你直至到去到唔同嘅人嘅時候，頭先就再翻一次講啦。噴咗喺唔同嘅人嗰度嘅時候，我就會因為嗰個人溝咗啲唔同嘅味道而吸引佢，即係吸引我咯。 我覺得其實你對於嗰個人嘅味道，譬如每個人都係搽 A 嘅香水啦，但係你覺得有個人香啲，係因為你連形象都已經加埋落去啊嘛。係，即係我覺得你係比較氣質型嘅，咁你噴咗個香水咧，就可能輔助咗令我哋氣質更加大，但是有一個是有些人是很喜歡希望將我想有的感覺帶給人的嘛，但是其實是不襯他的，那你查了下去就算一模一樣的香水都有機會會覺得啊很普通的、啊、 不過再加上一件事、這個也是有證據顯示了的，即是有人證明了的香的人或者你噴了香水呢，因為有味覺的刺激呢，是會令到你對一個異性是加很多分的、 是的嗎？ 是的、 哦、即是 你寧願喜歡個臭的還是喜歡個香的？ 當然是香啦，我真的因為 你剛才都說你喜歡親的人都全部噴香水的，你想 想、 好啦，不如這樣啦，開股啦， 噴多點香水啊， 其實 知唔知啊？ 好啦好啦，嗱，你开埋个股先吓，即系我自己讲就冇说服力噶，系咪？嗱，其实台北一个大学咧就做过一个研究嘅，咁、那个研究就系讲紧气味同埋中唔中意一个人同埋个免疫力之间嗰个关系啦。咁呢个研究好得意嘅，佢哋就揾咗八个女大学生翻嚟咧，跟住就一齐跑步啊，跟住就八个女仔一齐跑到成身湿晒咁样啦，嗰件运动衫，跟住咧就将嗰件运动衫咧就放喺个桶里边吓，八个桶啦，跟住咧就请咗唔同嘅男生咧。去蒙住隻眼，然之後咧就淨係去聞下個桶裏邊嘅味道，咁就叫翻嗰八個男生咧就去講下啊，我中意邊一個桶嘅味啊，即係中意邊個女仔身上面嗰陣味啦。原來咧唔代表邊一陣味咧，係就係代表邊一個人係特別中意嘅。原來嗰陣味就係八個女仔可以咧係有完全唔同嘅男仔去揀嘅，而且咧係可以係好平均嘅，即係唔代表話邊個女仔就特別靚嚇，外表特別靚，而嗰八個男仔就會特別中意嗰個女仔陣味嘅，係冇嘅。即係呢個結果咧。就證明到其實我哋原來人對味覺之間咧，係每一個人咧係個 matching 嘅個配合係唔同嘅。跟住咧再抽取佢哋嘅 DNA 去化驗啦，就係話原來咧，譬如我聞到思培陣味係啦，我係特別唔中意嘅，但我聞到阿莫陣味係特別中意嘅。原來我同阿莫之間咧個免疫系統咧個 DNA 咧係有相類近嘅地方嘅噃，係啦。咁跟住仲有一個引申 多唔多啊？呢個比率 個比率 係啊，即係相配嘅 DNA 嘅比率多唔多？即係譬如我一個，即係譬如話平均十個人裏面有五個人就已經會有 DNA 個比率係類近嘅，就會吸引對方嘅咁多，即係咁樣都算係一個數目。 據我嘅資料搜集裏面咧，就應該唔多嘅，即係唔係話我一個人會中意，譬如我一個男仔，我唔會中意到六個七個陣味，可能我一個咧都係揀到一至兩個左右嘅，係咁樣嘅。跟住再引申咗一個研究咧，就係咧叫咗自己嘅爸爸，嗱啲女仔唔知嘅，咁譬如揾咗扎男仔啦，跟住再叫自己個爸爸咧就除咗件衫放落去。照跑步啦，爸爸，跟住就叫啲女去闻啦，吓啲女仔就摆落去同啲男仔混埋一齐。咁研究就发现咧，啲女仔咧，首先佢哋通常唔认得爸爸阵味，同埋咧佢哋系唔会中意爸爸阵味嘅。咁呢个结果咧，可以引申到一样嘢，就系话咩？人就系有可能就系啦， 生咗只外向咯，证明咗。 嗱，生女外向即系嗱，点样解说呢就系、 是、生女就外向嘅，阿爸唔中意你就未啊，咁咯。 系啦，即系可以解释到就系因为咧，阿女同阿爸系近亲啊嘛，即系佢哋近亲，即系可能系一个所谓乱伦嘅关系啦，即系佢哋沟埋一齐近亲相交，啲 DNA 系唔会靓噶嘛。咁就系话啦，如果近亲，我就会闻到嗰阵味，而我唔会对嗰阵味感兴趣咯。所以呢个就系解释到点解有时我哋特别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咧，会特别中意埋佢阵味，就系咁解啦。 咁啊，咁我相信咧，阿乐系好中意施培阵味，施培亦都好中意阿乐阵味嘅。 等我褪远啲先， 但系 从 中 闻， 但系从中咧有的神杀出嚟，唉，好乱啊！我哋寻常事认真做。 好啦，多谢晒各位。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批市民下午五点过后继续占领湾仔、金钟同中环多条道路，在马路上行走。大批市民沿住轩尼诗道由铜锣湾方向往金钟方向前进，亦都有原先在中环聚集的市民折返，经告士打道行往铜锣湾方向。有市民行经中环汇丰银行的时候，发现门前的狮子铜像右眼被贴上纱布。另外一批身穿黑衣戴口罩的示威者在湾仔循道卫理中心对开的轩尼诗道附近一带，将路边的围栏拆下放在马路旁边，未有架设路障，亦都未有在附近停留。 警方拘捕三名立法会议员，其中谭文豪和欧乐轩已经获准保释。谭文豪下午在荃湾警署完成保释手续之后说，警方暂时未有搜查他的寓所。对于被指涉及七月阻差办公，他质疑是政治检控，又认为昨日有多人被捕是一场政治计算，估计当局是希望在今日八三一人大落闸五周年吓怕港人。欧乐轩在秀茂坪警署外表示，案件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不便透露案情。他又说，市民持续上街，但当局一直只是拘捕，解决不到问题，政治滥捕只是会摧毁香港。有团体到教协请愿，要求教协严格监察教师专业操守，避免将政治事件带入校园。旧港联盟行动会三十几人在教协会址外的山东街抗议，有人挥动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身穿红衫和印有香港属于中国字样的衣服，他们手持救救孩子拒绝罢课的标语，有六名代表之后到教协递交请愿信。有参与请愿的家长表示，曾经见过有教材引导学生思想，担心老师持有政治立场教学会令到年轻人有激进行为。部分示威人士之后搭旅游巴离开。警方在观塘拘捕两男一女，介乎16至30岁，在他们身上搜获一把长约20厘米的刀，一批用作制造粉尘爆炸物等致命武器的原材料，面罩和护甲等，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表示，清晨大约5点30分，巡经油塘村富塘楼对开的时候，发现两男一女形迹可疑，上前截查和拘捕他们。案件交由东九龙总区重案组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风，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风势较大，骤雨渐转频密，下星期中期有大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现时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油金头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排到过去荃湾路近荃湾西港铁站。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油金头对开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荃湾路近荃湾西港铁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提醒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咁就系现时咧西隧去港岛方向嘅石塘咀出口、中环湾仔绕道西区出口、江乐道西去西环方向介乎水街至到西边街之间嘅一段、德辅道西来回方向介乎潮光街至到西边街之间一段啦。花园道介乎下亚厘北道至到金钟道一段、江乐道中来回方向、下壳道来回方向、告士打道来回方向、金钟道西行、怡和街西行、皇后大道东去金钟道方向、轩尼诗道同埋波斯富街嘅交界啦，以及系德辅道东同埋北打街嘅交界，仲有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噶。咁影响到咧现时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北行咧，亦都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在港铁方面，现时港岛线西营盘站是暂时关闭，列车是不停西营盘站。另外，由于上环站附近有公众活动，上环站 A1、C、E2、E4 和 E5 出入口是暂时关闭，乘客请你使用其他出入口进出上环站。在电车方面，现时来往屈地街电车厂至到天乐里之间一段的电车服务是暂停的。跟着看回隧道的情况，红隧来回方向暂时交通畅顺。跟住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启业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嘅龙尾啦，排到接近希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后少少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啦，近住汇景花园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最后是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去西贡消防局。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清晨嘅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嘅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嘅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香港宠物营养学会，刘 Sir， 啲猫咪咧肾病咧好容易中嘅，有冇啲咩特别原因嘅咧？ 第一样嘢就系猫咧饮水少，第二样嘢就系会唔会系太多矿物质？如果食干粮嘅话，通常都系会爆灯噶啦。鲜食就好少少，鲜食可能系唔够嘅啫，食罐罐啊都可能会好啲。 逢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阿 Lu 家有爱宠，宠爱每位毛小孩。 表面睇我系一个打工仔，暗地里其实我都系一个收藏家。 吓， 你睇下我办公室张台，二十年以上嘅历史文件文物全部原封不动，足足有成层楼咁高。 啲嘢摆得耐就变文物啊，储得多嘢就叫收藏家。咁我都可以话我屋企系博物馆啦。 呢、這个问题有趣、哦，到底点先算系一间博物馆呢？今个星期日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杜婷主持嘅新节目《点解博物馆》，我哋一齐拆解关于博物馆嘅为什么。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哇，好犀利啊！ 唔系，你系 哪只鸡啊？ 我就系知火野黎。 你是不是一个野蚊之人呢？我住的区就出了名很多蚊的了，想去公园坐下，但是又不记得查蚊怕水，大件事，15分钟应该就会多了十几达蚊烂做礼物。有时不是不想贡献下，最糟的是被它咬完会有啦的嘛，那就真的没办法了，怎么都要想下办法。其实咧，而家就好多喷雾啊、带啊或者啲贴啊，帮你防蚊嘅。不过咧，总系有一啲唔识死，点都要黐住你噶嘛，咁啊唯有拍咗佢啦。不过你又拍唔拍得中呢？日本咧就有个节目就分享咗正確嘅拍蚊方法，你估下系左右拍定系上下拍，命中率系最高嘅呢？正確系双手上下夹弓啊！因为蚊相比起上下移动，它左右移动是会比较回慢的，所以上下拍的成功率就会高很多了。对付真的昆虫，你下次就可以这样试一下了。爱情中的狂蜂浪蝶又怎样呢？其实一样啊，都是保持镇定，得体一点，没有被人感觉你这么小气，冷静分析再出击。最好的当然是对方乖乖自己应付啦，是不 没人关心， 请选。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星期啦，慢动作揾嚟嘅嘉宾啦，咁啊就子龙早前咧喺唔同嘅活动啦撞到啦，认识到啦，咁啊所以今个星期咧就捉咗两位上嚟啦，我哋用掌声欢迎子本芬噶 ，Hello， 系啦， 我系 Carmen， 我系 ET， 系啊，男嘅叫 Carmen， 女嘅叫 ET， 系啦，冇有问题啊。咁啊讲到咧，我哋之前咧慢动作都请过佢哋上嚟，因为佢哋喺安古兰嘅漫画节啦，就成为其中一个香港嘅代表，就去咗嗰度啦，就参展。今次咧就邀请佢哋上嚟咧，因为佢哋咧翻嚟香港之后咧，亦都筹备咗一个展览咧，就喺艺术中心嗰度啦，就系展示紧噶啦。而家上次嘅访问里边有提到啦，唔见一只猫嘅小经历咧，亦都出咗本书仔啦。咁我都想问下啦，你哋而家有啲咩展品喺嗰度展览紧嘅咧？ 哦，咁最主要其实一开始。除了有主要我哋喺安古蘭翻咗嚟之後，咁就做過劉廣成嗰本 Paradox 嘅漫畫書啦，跟住仲有尼蘇幻覺嘅設定集啦，同埋我哋一月嘅時候出版嘅麥小峰嘅灰飛不滅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咁我哋仲會有一啲資本分隔成立以嚟嘅一啲數字上嘅小統計，譬如可能話我哋邊一篇文章就最受歡迎啊，我哋啲讀者嘅。年齡層大概嘅分佈係點啊？咁樣 哇！呢啲 big data 嚟嘅喎， 呢個做咗好耐，但係其實出得一塊板。 我都想知多少少，都講多少少俾聽眾聽下。即係而家以你哋接觸嘅層面，嗰、那個 big data 嘅數據範圍係點樣嘅咧？ 普遍嘅當然係男仔係多啲嘅。 系，首先重点是年长的男读者是比较多的，而年轻的女读者是比较多的。 哦，咦，几大分野喎？ 系啊， 点样先算年长咧？40岁以上？ 其实是30至30几到40几的男读者是比较多的，咁但系去到18至20几的年龄层咧，女读者又比较多。咁所以我都觉得呢个是几有趣的一个分布咯。 哦，都几得意喎。咁但系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其实纸本分隔系做紧啲乜嘢嘅咧？点解会可以有呢啲data 之余啦，亦都点解叫做纸本分隔嘅咧？ 嗰啲 data 就来自我哋 Facebook 啊，同埋我哋譬如我哋个网页嘅一啲 analysis 嗰啲嘢嘅 gather 翻嚟嘅嘢嚟嘅。咁本身成立紙本分隔係我哋都有各自鍾意嘅漫畫家啦，咁但我哋覺得如果淨係整一個 page 去講個漫畫家，咁但如果想講其他又唔係好適合㗎嘛，咁我哋諗緊不如整另外一個 page 去介紹一啲我哋喜歡嘅漫畫或者相關嘅嘢咁樣，咁我哋就成立咗紙本分隔呢樣嘢。咁我名其實因為我哋本身自己好鍾意實體書啦，咁又好鍾意漫畫，咁就想將呢兩樣嘢點樣喺個名度呈現，就所以就叫咗紙本同埋分隔咯，分隔即係漫畫咁樣。但係有趣嘅係咧，就係而家有啲人叫我哋就咁叫紙本咯，好似變咗個姓咁樣。系啊， 入文名 咁样，好奇怪呢样嘢。 突然之间要，你好， 系，收到乜地？ 系咁，几耐之前开始 start up 成个 project 噶？ 2015年系咪？ 我有啲怀疑， 有啲怀疑，唔系写咗嘅咩？ 好似系2014。 唔係，我哋寫嗰時寫15年 啊， 唔使你嘅。頭先我推薦就2015年啊，3月12日啊， 3月12日咁記得嘅， 因為本來係3月11日嘅，但係因為3/11撞正，嗰、那個即係嗰日子啫，即係唔係嗰年。咁但係我哋咁係咯，跟住之後先嗰日先 launch 出嚟咁樣咯，所以又亦都。 記得個日子。 咁而家其實喺社交平台都會見到你哋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分享啦。咁、主力分享啲咩為主嘅咧？ 主力分享漫畫咯，最主要都係漫畫。 即係總之一有新一出就自己買咗，然之後就同大家分享啊呢本係點樣？ 其實我哋兩個自己通常都會自己中意就分享嘅，但係有好多時都未必淨係漫畫嘅，我覺得係好多時可能係有啲新嘅動畫上咗，或者係有啲展覽我哋去咗覺得好值得推薦嘅，又或者係一啲有啲 project 係有好有趣嘅合作，咁我哋都會嘗試去整合一啲資料擺翻係自己網站度，希望多啲人可以見到咯。 係啊，例如上一次啱啱上個禮拜左右，跟住有一位香港嘅插畫師叫Jack Yip 嘅，咁佢就佢因為有個個人嘅一個展覽，其實得一日嘅啫，咁佢就 email 咗俾我哋，咁佢有埋啲畫，我哋覺得就好正嘅，咁我哋就去咗睇佢展覽，咁我哋又介紹佢個展覽咁樣，即係呢啲我哋都會去介紹，因為我哋純粹因為我哋其實就唔係話咩媒體或者可以什麼，我哋其實最初衷或者到而家都係我哋純粹介紹我哋自己中意嘅嘢啫，即係所以其實 overall 我哋冇話要特登幫啲咩宣傳。有啲咩一定要推，因為我哋收咗錢嘅，收工。你係唔係？因為我哋純粹係有啲嘢要，我哋中意嘅嘢咪介紹咁樣咯。 就係中意漫畫呢一樣嘢，係 咯， 切入啦， 係啦， 係 啦。 同埋好有趣嘅就係我同佢分享嗰啲類型，其實好多時都唔一樣嘅。卡文分享嗰啲好多時都係比較主流嘅少年漫畫或者係一啲香港漫畫家咁樣，但係我自己咧就會中意多啲台灣啊，同埋一啲小品類型嘅啲漫畫啦。咁如果就咁睇，其實可以分得出係邊一個出 post 嘅都可以。 咁所以點解個年齡層咁明顯就係？卡文吸納嗰啲全部都係即係上一年紀嘅男士嗰啲係咪啊？ 咩啊？我都好少品嘅喎。 然後嗰啲女仔就係你 E.T. 吸納㗎啦。 呢個好唔公平。四月妹妹都好少品嘅。 哦，都係喎，我都有睇過四月妹妹，都幾 好睇啊！你呢個可以作準，好闊嘅嗰樣嘢。 咁你哋其實一路以嚟成個資本分隔嘅分享啦，就係由心出發啦，咁但係你哋自己本身創作方面又係點樣嘅？ 我哋本身就係做平面設計嘅啦，即係我哋兩個都係。咁所以你話創作，譬如之前同阿麥兆峰合作嘅一個我哋嘅資本分隔漫畫企劃，咁就係我哋希望我哋同一個我哋中意嘅漫畫家合作啦，可以做到一個出版。咁我哋其實係 target 可以做一啲比較長篇嘅故事嘅，希望可以做到。咁其實我哋而家一直都會有物色其他唔同嘅漫畫家啊，咁樣去傾嘅。系咯，我哋所以就开头试咗麦兆峰呢个短片先，咁去试下反应，同埋我哋试一试个实在营运落去会系点样。所以呢个就系我哋第一次嘅创作咯。咁之后喺刘广成嗰个漫画嗰个参与，我哋就多系平面设计嗰方面，同埋我哋帮佢去监督印刷啦，因为佢想印得好靓嗰啲银色啊，同埋似铅笔嗰啲质感咁样嘅。咁之后，譬如江记嗰个尼苏幻嗰本设定集，我哋都系负责设计同埋整理佢啲资料咯，咁样样呢啲嘢。 咁換個角度睇，似係助攻咁樣去形容，會唔會貼切啲啫？又揾一個漫畫家啦，咁佢哋一齊傾咗個 project， 個故仔係點樣啊？佢點樣畫啊？故事係點樣？咁大概畫好咗啦，你哋就幫佢做設計。設計嘅意思，譬如唔同類型嘅封面啊、排版啊，甚至乎用咩紙質啊，真係呢啲 back office 少少嘅工作量啦，算唔算咧？ 我諗兩個情況啦，一就係頭先講話嗰個漫畫企劃就係我哋主動性係大好多嘅，即係我同佢一齊合作，你可以當50-50咁樣咯，即係可能希望可以做到故事或者譬如啲 setting， 我哋可以一齊傾嘅。咁當然最後個畫嗰一定係漫畫家啦。咁但係可能嗰啲我哋點樣合作、點樣出啊、啲漫畫點樣宣傳啊，可以大家一齊傾。咁呢個我哋嘅 involve 係應該多啲嘅。咁但係至於另外頭先譬如話我哋幫手設計嗰啲，咁其實我哋嘅情況會係好似接設計 job 嘅形式咁去做。你有客人啦，租間社咁我哋負責去設計嘅。咁嗰個我哋就好似頭先你咁講咯，咁就係我哋。都會涉及創作，但係我哋就個身份有啲唔同咯。 咁都幾有趣喎，因為即係既係台前又係幕後，一齊咁樣發生。咁都知道咧，其實你都有同台灣係有啲合作嘅喎。其實成個合作模式係點樣？即係點解會連結上，同埋個模式係咪又係一樣嘅咧？ 咁要講翻本身我喺參與紙本分隔呢個 page 之前，我其實係我做咗個重本大洋的外星分佈呢個 page 啦。咁呢個 page 本身就個成立嘅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香港同台灣嘅 確寵物大人嘅粉絲好似冇一個一個聚集嘅平台喎，咁我就做咗呢樣嘢，同埋每一個希望可以 update 到佢最新嘅作品。其實佢一尾都有，即係寵物大人老師 keep 住都有作品出嘅，但係就好似冇一個專屬嘅平台去話俾佢啲 fans 聽，原來有呢樣嘢喎，點解好似大家都miss 咗咁樣咧咁樣。咁最初講翻個台灣嘅合作，就係台灣大塊文化佢哋咧，本身佢哋諗住出呢個重本大人嘅新版嘅單行本嘅時候咧，佢就見到我呢個重本大人 page， 咁佢就有希望可以喺啲漫畫入面咧再加一張可能小海報，咁後面咧就係講重本大人嘅一啲生平啊。佢過往嘅作品啊，嚟緊會可能會出邊一部作品啊，咁樣啲資料。咁當讀者買咗呢啲新嘅單行本翻去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睇埋嗰張小海報，就可以知道哦，原來嚟緊會有呢啲喎，或者係原來我對呢部作品都有興趣，希望佢之後會出啦咁樣。咁其實除咗呢啲文章，其實就我後面嗰啲文章就我寫嘅，但係咧個小開報嗰度其實都要涉及一啲設計部分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可以以紙本分隔嘅名義去參與呢件事啦。咁就Carmen 就幫手負責做呢個小開報嘅設計啦。咁所以我就寫文章，最後就用紙本分隔嘅名義出版啦。赤い日が僕を睨むよ。あくびしたらにじんだ世界。望みはメトロノームのよう。すべてだけが終わり告げる。